那是必不可少的经历。可以说乘坐索道从山底到山顶，给您呢节省了不少的体力。可是您要知道，这个索道的建设，那可是一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作。这个索道的建设受到地形、地貌、气候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在设计之初，有一条您没